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和平妇女会27号在首尔举行集会，纪念本团体成立20周年。集会上，该团体呼吁全体妇女为建设和平正义的社会而做出努力。